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一个小时后，部长带着助理驱车来到别墅外。这一天下来，伊宋等人已经被骚扰出了经验，接到电话后就打开铁门，放车辆径直进入，一路开到别墅前。非法入侵住宅的罪名不小，那些蹲点的记者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额式地伸着脖子，举着手里的摄影机，期望看到周开的身影。部长进入别墅内，见到了沈长青。一眼扫过去，部长非常满意沈长青现在的状态。他比上次自己见到他是瘦了许多，一把细腰被西装勾勒得异常分明，衣着颜色也属低调，更衬得他面色苍白，很符合被铺天盖地的消息折磨得不堪其扰的受害者形象。部长把他带上车，径直驶离别墅。这还是池小池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离开那座精美的囚笼。沈长青的身体坐得笔直，双手紧握着发言稿。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别紧张。 他又提问了几个准备好的问题，沈长青答得磕磕巴巴，但好歹还算得体。部长尽管有些不满意，但事已至此，也没有比沈长青更适合救场的发言人了。而061看着紧张的耳根发红的池小池说， 你还真喜欢这种剧情。 讨厌，人家超紧张的啦。 061笑出了声，他完全无法想象池小池能在说出这种话的情况下还能完美地维持着那张紧张无措的萌新脸。记者都已就位，只等沈长青到来。沈长青刚一就位，镁光灯便闪作一片，吓得他喉头极重地响了一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部长。这部长也知道啊，这位沈先生虽是模特出身，但你退圈多年，很久没有直面过这么多媒体了。更何况他要面对的事情可谓重大，他紧张一些也是正常的。部长把麦克风拉到自己面前，清一清喉咙，简单做了一下发布会前的发言。根本没人关心他说的那套官样文章，很快进入了所有人都极为期待的记者提问环节。这次发布会是直播，在网络上同步播出。刚开始时，实时观看人数便超过了20万，记者提问环节一开始竟一路飙升到了40万左右。毕竟沈长青并没有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而是花边新闻的主角之一，大家更关心他对周开是什么态度，是选择原谅还是划清界限。果然，第一个记者的提问就相当锐利。 您看到网上流传的和周先生有关的相应视频了吗？ 沈长青轻声道。 看到了。 您知道周先生是双性恋吗？ 这个问题在部长预先准备好的问题里，他看向沈长青，目光充满鼓励。沈长青几乎是瞬间就被逼红了眼眶。 我不知道。他最近总是很忙，我受伤，不，我生了病，已经很久没有和他在一起过了。 部长脸色一青。按照标准答案，沈长青只用说不知道即可，他后半句解释完全是画蛇添足，而记者马上从他支支吾吾的回答里捕捉到了一点讯息。 您的意思是，他是在您受伤期间和莉莉小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您是为什么受伤？ 部长见势不妙，以手势制止沈长青接过话来。 这个话题偏离了发布会主题，沈先生不会回答类似无关问题。 沈长青顺势点点头，部长又以目光安慰他。在熟悉沈长青的人眼里，沈长青是绝对的老好人，乖巧老实，最重要的是他少言寡语，这三年来很少与人交流，英语不是很好，表达起来磕磕巴巴也属正常。也正是因为这样，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怀疑他的动机，甚至包括实时收看转播的周开也是如此。他甚至还笑了笑，觉得沈长青这副局促的模样真是蠢得可爱啊。另一名记者咄咄逼人， 早在三年多前就有人拍到周先生和莉莉小姐一起出入购物的照片，后来周先生澄清只是工作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沈长青低头轻声道， 这件事我不太清楚。 这个问题就回答得很好，没有讲多余的话，部长的一颗心随之放下。但起码六七个镜头清晰地捕捉到有一滴泪恰到好处地从沈长青眼中落下。沈长青长得好，生了一张无辜脸，此时慌张伤心的样子更不似作为，有不少实时跟进的评论都在同情他。 这都是什么问题？就不能和善一点吗？ 天啊，别逼他了，他才是受到伤害最大的那个人啊。 当然也有人说他替周开说话就是犯贱，和周开蛇鼠一窝，说不准两人私底下都是歧视黑人，吃着人血馒头还要在明面上装可怜博同情。由此可见，不管是墙内墙外，国内国外，哪怕换了个世界，只要给出匿名的权利，大家的火气和正义感都会格外充足。第三个记者口吻温和了许多， 周开先生有对您发表过类似的种族歧视言论吗？您对他的言论有何看法？ 他没有跟我讲过。 沈长青好像是找回了一些勇气。 种族歧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部长在此时插嘴， 这些言论是周先生在饮酒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说出的，而拿这部分醉酒后的私人言论来评价周先生的为人是一件极为不妥当的事情。 立即有记者辛辣地指出， 醉酒？和莉莉小姐在一起醉酒？莉莉小姐在言谈中表现得很清醒，看起来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言论，还发表了对 Fiona 小姐的歧视言辞。那么莉莉小姐对有色人种的关怀和做下的一系列慈善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沈长青没有说话，而部长冷冰冰道， 这我们就不清楚了。 他们自顾不暇，没有道理再花心思去保下莉莉。接下来各类刁钻的问题层出不穷，而官方发言人沈长青所需要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不清楚不了解，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池小池对061说， 我感觉我头顶的胜负光环都可以用来发电了， 建个核电站吧。 池小池做胜负状， 那我希望他能养活60亿人。 很快又有记者向沈长青提出质疑， 根据背景光及一些细节判断，音频和视频明显不是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录制的。在音频里，周开先生思路也一样清晰，沈先生你怎么解释？ 部长皱眉，这个问题实在尖锐，目前最好的方法是避而不答，或者是动用不知道大法一推625。 沈先生， 记者径直打断了他， 部长先生，我想这个问题没有偏离发布会的主题。 沈长青伸手将麦克风拉近至面前，他垂下头中规中矩地答道， 我很遗憾，我没能照顾好周先生。 此话一出，本来还有些窃窃私语之声的会场登时安静下来。沈长青说话说得极慢，似乎在努力选取着得体又简单的词汇，把自己想要说的内容表达清楚。 周先生近来身体不是很好，他出现过晕厥、记不清楚事情、嗜睡的症状。这件事情，无论是辞职的还是在职的员工，还有与周先生合作过的供应商，都能够作证。 这不用沈长青多说了， 在场几乎所有记者都还记得周开在秀场酣然大睡的新闻。提问的记者立即抓住重点： 您的意思是，周开先生疑似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 啊？ 沈长青啊了一声，似是没想到记者会有这样的推论，转头看向部长。转瞬间，部长的脑中已是千回百转。沈长青所说是公司里众人皆知的事实，他说这些也不突兀，很显然是在为周开博取大众的同情。但话说回来，阿兹海默症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脱理由，如果能够证明周开是因为病了才会说出那些混账话，难道公众要抓住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加以苛责吗？思及此，他回给了沈长青一个继续的目光。沈长青苍白着一张脸说， 具体情况我们再联系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告知大家。 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按着胸膛咳了两声，脸色再次转白三分。底下的记者一片沉默，不过当然有不长眼的，一名女记者略带气愤和不甘的提问， 沈先生，您难道能接受周开先生和莉莉小姐的出轨行径吗？ 石小池欣慰地看他一眼，嘿，小同志，他的不举行径和暴力行径我都接受这么多年了，出个轨而已，大家放轻松。而他扮演的沈长青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